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微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 本节目由五元口服液特约播出。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话养生说健康。那我们的嘉宾呢是贺云主任。贺主任你好。 周老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就是关于黄斑变性这个事儿啊。那么为什么黄斑变性是中老年人视力损伤的最大杀手呢？ 那么这个黄斑变性的听众朋友啊，其实发病率还是比较高的哈。听众朋友呢都可能知道这个黄斑变性，同时也知道这个黄斑变性的时候呢，哎，我们眼睛的视力呢就会发生变化啊，这个视力呢会受损。其实这个黄斑变性呢，是影响我们视力最重要的一个杀手哈。您看我们的视力啊，它分了两部分，一部分呢是中心的视力，还有一部分呢是周边的视力啊。什么叫中心的视力呢？比如说我们听众朋友看表的时候，看文字阅读的时候，我们要集中精力盯在一个我们所看的这个部位上，那么这个视觉呢我们叫做中心视力。还有一个呢是周围视力，比如说我们在看中间的这一部分物体的时候，我们呢同时也能看到周边的这个视力。所以呢我们的视力呢分了两个部分，一个呢叫中心视力，一个呢是周边视力。那么这个我们的这个视网膜的这个黄斑变性会使我们的中心视力和这个周边视力呢都会受损。怎么来解释呢？我们中心视力受损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想看到对方的鼻子的时候呢，越想看到对方的鼻子越看不清对方的鼻子，对吧？反而呢就是说这个人的脸的其他部位呢我们能看清，对吧？眼睛啊、嘴呀、头发呀我们能看清，鼻子呢反而看不清，这个呢就叫做中心的视力受损了啊。那么周边的视力受损呢就会使我们眼睛的这个视觉的范围呢缩小。比如说我们正在开车的一个司机，那么他这个周边的视力缩小了以后呢，可能边上的一些东西呢他就看不见了。比如说正常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那个倒视镜看见后面来的这个车辆，但是呢他这个周边的视力受损的时候呢，那么他这个视野范围缩小了，他就看不见后面来的这个车辆了。那么这个时候听众朋友想象一下啊，无论是我们中心的视力受损还是我们周边的视力受损，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视力的下降呢都是非常非常严重的。那么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只有在我们这个视网膜黄斑区的这个功能是正常的情况下，我们人呢才能有 1.0 的这个视力。而且这个视力呢是可以维持我们看到的这个物体，一个是它的这个整体的形象，还有一个呢就是它的这个颜色，还有一个呢就是整个的立体的这个感觉，这三部分呢都是正常的。如果要是我们听众朋友的这个黄斑发生了病变的这种情况下，那么无论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物体的整体的形象，还有呢这个物体的立体的感觉 觉还有这个物体的颜色都会呢受到影响。所以说呢，这个黄斑变性呢是我们视力伤害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致病的因素啊，也是刚才周老师您说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杀手了。所以呢中老年朋友呢一定要预防我们这个视网膜黄斑的变性啊，不要让我们的视力呢受到损害。那么现在呢可能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就是随着我们生活呀和这个文化经济生活这个水平的提高吧，我们的寿命呢也在延长。但是我们在延长寿命的时候呢，假如我们这个视网膜有了一些黄斑变性的情况下，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视力呢就要受到影响。那么视力受到影响呢，就会使我们的生活水平呢急剧的下降啊。本来呢我们是这个寿命延长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呢我们的这个视力下降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个生活质量呢反而下降了，其实呢这就不合适了。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很好的预防这个黄斑变性这种疾病的发生。那么可能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呢说，我预防不了了，我现在已经有黄斑病变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控制这个黄斑病变啊，不要让它发展的更加严重，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视力呢就得到保护了。 其实通过您的介绍，我们知道黄斑变性啊，它并不是说近视眼啦，或者说老花眼啦啊，它呢确实是眼睛呢受到了很大的损害，无论是你的中心功能还是周边功能啊，看东西的时候呢都会受到一些影响。那么具体造成黄斑变性它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黄斑变性啊，它也是有很多原因造成的啊。比如说有一些听众朋友呢，它是先天性的因素。比如说先天性的这个黄斑的营养不良啊，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呢，它是遗传病，对吧？家里。比如说有一些听众朋友呢，它是先天性的因素。比如说先天性的这个黄斑的营养不良啊，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呢，它是遗传病，对吧？家里他说，我的这个祖辈上的爷爷奶奶辈的爸爸妈妈这一辈啊，他就有这个黄斑变性这样的疾病，它是遗传因素影响的啊。还有一些严重的疾病呢，也可以影响到黄斑变性。那么现在人的这个黄斑变性，影响最大的因素呢，比如说我们听众朋友的3高4高，比如说有代谢综合征，比如说有高血糖啊、高血脂啊、糖尿病啊，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呢，也会影响到我们视网膜黄斑这个部位的病变的啊。那么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呢，他可能是受到这个光的污染，因为现在呢我们就是这个灯光很亮啊，不像古代的时候，我们晚上的时候呢吹了这个蜡烛，我们就一片漆黑了啊。而且古代的时候我们用的这个蜡烛呢，它这个光度也不是很强。那么现在呢，其实我们由于这个电的这个发明以后，而且由于这个灯泡啊，电的这个利用越来越广泛，您看在节假日期间，我们如果把这个街上的霓虹灯全部开开的情况下，这个黑夜和白昼呢是一个差不多的情形。所以这种情况下的光污染呢，也是造成我们现在人的这个视网膜黄斑病变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病的因素。当然对于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来说啊，我们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啊，就是我们身上的这些慢性病，这个呢是导致我们视网膜黄斑变性的一个重要的危险因素。 那刚才你也提到了导致这个黄斑变性有很多的原因啊，比如说呢有自身的原因，也有环境的因素。那么自身的话，比如说一些代谢综合症啊、高血压呀、高血糖啊、高血脂啊，时间长了以后你控制不好，很有可能影响到眼睛，这是一个。另外呢，从环境上来讲，现在真的光污染还是比较严重的，所以这点呢大家要特别的注意啊。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电子产品，现在我们有一些老年朋友呢也是比较时尚哈，比如说看电脑啊、看手机啊，时间长了以后对眼睛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对，尤其是老年朋友，本身我们这个眼底的视网膜黄斑区这个地方啊，它就功能不如年轻人那么好了。年轻人看这个，比如说看手机啊、看这个电脑这个屏幕啊，还有看电视，时间长的情况下，其实对视力就有很大的影响。那么如果老年人长期的看手机，尤其是 看电视一直在看啊，其实这个呢对我们视网膜的这个黄斑区的这个损害呢也是比较大的。 所以呢任何事情要适可而止啊，尤其是很多老年人愿意看电视，有的时候呢从早晨一直看到晚上啊，这样的对于眼睛的这个损害真的是非常厉害， 对， 大家要注意。 那 说到黄斑变性它的危害呢以及造成的原因咱们都说了，但是有些朋友呢可能不知道自己呢是不是黄斑变性哈，它到底有些什么样的症状呢？ 一般啊黄斑变性这种疾病呢有两个明显的特点啊，赵老师。第一个呢就是视力下降，患者呢会明显的感觉中心视力是下降的，比如说就是我们越要看清一个东西的时候就越看不清，比如说看手表的时候吧啊，就看不清那个表针是几点了啊，这个时针呀分针呀秒针呀都看不清楚，越想看清楚的时候越看不清楚，这个就证明中心视力呢是下降了。 但是我插一句啊，可能像有些老年人呢他花眼，花眼看的话呢也是怎么都看不清楚，但是他戴上眼镜以后就能看见，但是如果黄斑变性他也是看不见这个手表啊或者说这个秒针等等的，那戴上眼镜能看见吗？ 他这个黄斑变性呢就是不能用我们这个远视镜来调整的，因为它不是我们晶状体发生了变性啊，因为我们这个老花眼呢是晶状体它调节的不够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戴一个老花镜，通过这种镜片的这种调节啊我们就能看清了，但是你这个视网膜眼底黄斑变性了，你通过镜片的调节呢它就不起作用，就是你看不清楚，不能通过戴老花镜来解决这个问题啊，这就是中心视力的一个下降。另外一个呢就是听众朋友看东西的时候呢会变形啊，就是说本来是很平整的一个东西，那么它看起来呢就是凸凹不平的，那么比如说是直线的一个东西它看起来呢是曲里拐弯的。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看书的时候吧或者是看报纸的时候那个字啊它一排一排都是平的，但是这个老年朋友看起来呢它那个字一排一排就不是平的了，它是这种曲里拐弯的，那么遇到这种情况就一定要查一下这个眼底啊，看一下我们是不是有视网膜的这个黄斑的病变了。 所以说呢有些老年人可能看不清东西啊，觉得自己是花眼，然后戴上眼镜了依然不行，当然并不是度数不够啊，它还是不行，那么这时候你要引起注意了。另外刚才贺准提到的那个就是变形，这是挺特别的一个啊，你看这个东西呢它是变形的，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真的要考虑是不是黄斑变性了。 对，就是两个症状啊，一个症状就是看东西变形，还有一个症状呢就是我越想看清的那个部位越看不清。但是周边的东西能看清，比如说就是我们想看这个表上的这个几点了，我这个时针和分针我看不清，但是我周围的东西我还是能看清，胳膊呀或者是我这个手周边的东西我都能看得非常清楚，这个就叫中心视力的下降。那么这两个特点呢是我们这个视网膜黄斑变性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症状。 所以呢可以依照刚才啊贺准说的这个症状来对照一下啊，如果真是有的话呢真的要赶快去检查，赶快去治疗改善了。好，那如果听众朋友呢也有类似的一些症状哈，您呢可以在早晨八点半之后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把您的症状呢跟我们的有关人员呢说一下，然后给您制定一个特有的健康管理方案来进行改善啊。我们的电话呢是八点半之后拨打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 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一旦出现问题就会对生活质量造成巨大的影响，视力模糊、干涩、视觉疲劳、分泌物增多、看东西重叠、变形、缺损、眼前有黑影、大量飞蚊、眼底出血、中央视力丧失等症状的出现，这不是老年人眼睛的专利。 对于眼睛疾病，我们应该学习眼睛的结构、生理等保健知识，要做到早保健、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即使到了80岁的年龄，我们依然可以拥有一双明亮的眼睛。进入中老年，定期补充叶黄素、越橘提取物、维生素 E、 亚麻籽油、甘油等营养素，对于清除眼睛中的自由基，增强眼睛的感光度，促进眼睛血液循环，延缓视网膜老化，对老年视力的维护都有很好的保健作用。付出一些时间和精力呵护我们的眼睛，愿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光明的老年生活。 那说到黄斑变性哈，并不是说呢，这个到了岁数大了，咱们就必须要得这个病哈。如果我们积极的做好预防工作，应该还是可以避免发生的。 嗯，那么我们刚才也谈到了啊，黄斑变性呢，跟我们中老年朋友的基础病呢是有关系的。有很多听众朋友呢，有这种代谢综合征啊，血压也高，血糖也高，血脂也高啊。这个呢，那么这些病啊，是产生，尤其是糖尿病啊，是我们产生视网膜黄斑变性的一个重要的危险因素。所以我们听众朋友呢，要积极的预防这些基础病啊，控制这些基础病的发生发展。比如说我们给听众朋友推荐过的茶色素吧啊，那么茶色素里面呢，它既有茶黄素，又有茶红素，又有茶褐素啊。那么茶褐素呢，可以保护我们的血管内膜，同时呢，这个茶褐素也可以保护我们眼底的视网膜的血管内膜啊，可以防止这个黄斑区的这个血管的病变啊，同时也可以防止我们这个视网膜所有的这个眼底的病变啊，比如说高血压性的眼病啊，糖尿病性的眼病呢，都可以进行一定的预防啊。同时呢，这个茶色素里面含有的茶红素啊，对于这个甘油三酯啊、总胆固醇呀、还有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呀，都有很好的平衡和这种促进它们下降的作用啊。同时还可以提升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降在我们血液里面的含量啊，所以有三高的这个听众朋友呢，可以用这个茶色素呢，对于这个我们的基础病呢进行一个有效的预防。那么可能有的听众朋友说了，我这个基础病呢，我也在预防，但是我现在呢已经有了视网膜的这个黄斑变性了，我怎么来办？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推荐听众朋友啊，要很好的应用这个叶黄素。叶黄素呢，它的第一大作用呢，就是可以增进我们的视力。那么我们刚才也说了啊，这个有了这个视网膜黄斑变性的听众朋友，无论是中心视力还是周边视力呢，都是会下降的，都是会受到影响的。那么叶黄素呢，是一个很好的抗氧化剂，它可以保护我们的这个视网膜的这个细胞啊，让这个细胞呢避免受到这个自由基的伤害。那么太阳光中的这个紫外光啊、蓝光啊进入我们的眼睛以后呢，就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引起我们的眼睛的白内障啊、视网膜的黄斑变性啊这样的病变啊。那么我们补充了这个叶黄素，就可以减少这个自由基对我们眼睛的这个细胞的伤害。这样的话呢，可以有效的保护我们中老年朋友的视力啊，让我们的视力不下降，让我们呢不发生这种致盲啊，最后完全的看不见。同时呢，这个叶黄素呢还可以保护我们的视网膜。这个叶黄素呢作为一个抗氧化剂啊，它能避免视网膜吸收光线。这样的话呢，我们眼底的这个视网膜的这个细胞呢，它里面的 DNA 啊和这个不饱和的这个脂肪酸啊，就不容易受到氧化啊，这个时候呢，视力呢就被保护住了。另外呢，我们这个视网膜的这个色素的变性啊，也会因为这个叶黄素的这个补充呢，得到一个缓解，得到一个控制啊。所以说呢， 哎，有这个黄斑变性的中老年朋友呢，一定要及时的补充这个叶黄素。那么这个叶黄素呢，是构成我们黄斑的一个重要的物质。我们中老年朋友适当的补充了叶黄素呢，就可以有效的提高我们这个黄斑的这个地方的色素的这个密度。那么我们刚才也说了，这个视网膜黄斑变性的中老年朋友，他会有对这个物体的颜色的识别能力的下降，哎，那么我们及时的补充了叶黄素呢，哎，我们这个叶黄素呢，它是构成哎黄斑色素的一个重要的物质，这个时候呢，就可以保护我们眼底的视网膜，不让我们的这个色觉的这个分辨率呢下降，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很好的让我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听众朋友呢看清楚这个物体的颜色。那么我们在给我们体内补充这个叶黄素的同时呢，我们还要补充一些这个越橘提取物、维生素 E、蜂蜡、亚麻籽油、明胶和甘油，还有像这个焦糖色素啊、二氧化钛呀、这样的物质呢，要是同时的进行补充啊，哎，这对于我们听众朋友啊，尤其是对于有这个三高啊、慢性病的老年听众朋友的这个眼底视网膜的这个保护呢，是有非常好的作用的。哎，那么通过这些物质的补充，我们眼底的这个视网膜得到了很好的保护，那么黄斑区的病变，哎，我们把它控制住了，不再下降了，那么其实这个时候呢，中老年朋友的视力呢就得到了保护。其实很多有黄斑变性的中老年朋友呢，也知道这个病要完全好呢不容易，但是呢，我们控制我们视力的下降，这个呢我们还是可以做到的。哎，所以呢，希望中老年朋友呢，就是一呢是要很好的控制我们的基础病变，二呢是要很好的保护我们眼底的视网膜黄斑的这个区域，让它的功能呢不再下降，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视力下降的速度呢也会减缓。只要是中老年朋友不发生失明，其实呢这对于中老年朋友的生活质量来讲也是一个很好的维护。 确实眼部的疾病呢也许可能没有致命这样的危险啊，但是确实对于我们的生活呢影响是非常大的，可以说降低了我们的生活质量。因此呢，如果你眼部有问题的，尤其是老年朋友，一定要积极的治疗改善。那么刚才也提到了，一个是把你自身的这些代谢综合症的一些病症呢得到很好的控制啊，另外呢，刚才你也是给出了一个方案，比如说抗纤维化加茶色素，再加上的叶黄素复合营养素啊，来进行这种改善。如果您对此呢有些什么样的问题要咨询啊，看看是不是适合您自己的症状的话呢，也可以早晨八点半之后赶快来拨打电话做进一步的咨询。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8886-4427。那任何事情都是要提早为好哈。那么最后呢，再通知我们的听众朋友，为了让大家呢更加有一个好的心情啊，那我们在10月30号到11月3号有一个5天3晚的旅游活动。这次呢是带领大家到延安。那么延安呢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哈，也是中华民族重要的一个发祥地，也是我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特别想去的地方。那么这次活动当中呢，我们要带领大家哈去看这个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壶口瀑布，另外呢也参观中华始祖圣地黄帝陵，还有呢就是参观的知青的旧居啊，梁家河，确实咱们也可以去看一看啊。另外呢就是登上延安的象征巍峨的宝塔山啊。那这次活动呢确实很多朋友呢知道信息以后呢都在特别这个报名，那我们呢只有40个名额，所以希望大家呢赶快来报名，咱们是额满为止哈。好，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8886-4417，另外一部呢是8886-4427，8886-442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养生栏目主讲医师张正。随着年龄的增长，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发生一系列变化，年龄越大，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凋亡越多，导致细胞内和细胞外残骸形成，逐步使眼底视网膜黄斑的细胞外基质增多，